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维然，很高兴又和您见面了。中国人爱海淘，俄罗斯人也爱海淘，而俄罗斯人最喜欢的海淘目的地国家呢是中国。大约俄罗斯70%的跨境电商订单来自中国。目前在俄罗斯，人均每年电商的网购额大约是200到300美金，而这个数字在美国则是2000美金。由此可见，俄罗斯电子商务的发展潜力还很大，中俄之间在电商网络合作方面还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那今天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听来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为您介绍的俄罗斯人的网上购物，他们爱去哪儿海淘，哪些商品最入他们的法眼呢？好，一块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新西兰。在11黄金周期间，想必有很多朋友前往新西兰去旅游，因为那里呢，眼下正是从秋天走向夏天的这样一个过渡时节，天气十分的宜人。而从10月开始，该国的新海关法的实施也公布了一条让全世界都为之瞩目的信息啊，就是这部新法呢，授权新西兰海关有权检查通关人士携带的手机或是电脑等电子信息存储设备。当海关人员要求获知这些设备的密码的时候，通关者呢，要无条件的提供。其实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都规定海关是有权要求旅客提供电子设备的密码的，但是新西兰是首个明确提出如果拒绝配合将被罚款的国家。好了，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改变。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从今年10月1号开始，新西兰的新版海关法将取代1996年版的法规正式生效。新版海关法规定，海关人员有权搜查手机等信息存储设备内的所有内容，在出现合理怀疑情况时，有权要求设备拥有者提供密码等访问设备所需的必要信息。如果设备拥有者拒绝提供信息，海关有权没收相关设备，当事人还可能面临最高约3200美元的罚款。据了解，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都规定海关人员有权要求旅客提供电子设备的密码，但新西兰是第一个提出如拒绝配合将被罚款的国家。一些新西兰民众表示，新法规会侵犯个人隐私，因为海关不会向你说明他们所谓合理怀疑的理由，而当下人们的一切都与电子设备相关。 刚才给您介绍的是新西兰从10月份开始呢实行正式生效的新版海关法。这部新法授权新西兰海关有权检查通关人士携带的手机或是电脑等信息存储设备，当要求获知这些设备的密码的时候呢，要无条件的提供，如果拒绝配合将会被处罚。虽说这项新规呢招致了不少的批评和争议，但是新西兰海关坚持认为呢修法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现在不少的违禁资料文件都是以电子方式来储存的。他们透露说，并非检查所有设备，自2017年他们开始抽查电子设备以来，在通关的1400万名旅客中，仅有537台设备被抽查。同时他们还强调呢，新规并不是赋予海关人员无限的权利，只是在十分怀疑的情况下才能够行使该权利。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移动互联网时代，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和手机相连，所以呢，新西兰通过这部海关法引起这么多的议论和关注呢，也是不足为奇的。 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中东地区，在这里呢有一个著名的电商平台叫做 Jolly Cheek， 中文呢译作直欲，这是中东一带年轻人非常热捧的一个电子商务平台，类似于我们的淘宝或是京东。而 Jolly Cheek 呢是不折不扣的一个来自中国的跨境电商出口企业，总部位于浙江杭州，现在呢它是中东地区覆盖 80% 市场的最大的电商平台，市场份额居中东之首。在了解 Jolly Cheek 的运行过程中，人们会发现呢它有很多和中国相似的运行方式，比如送货上门、七天无理由退货等等，也有不同于中国的经营模式，比如它没有店铺之分，全部按照品类来进行分类，更适合中东市场的实际情况。好了，下面我们就一块儿走进这个风靡中东年轻人的 Jolly Cheek 电商平台。 Jolly Cheek 呢有很大的一批消费群呢是公司白领，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一个办公楼里，这里呢有一个白领呢刚刚拿到了 Jolly Cheek， 我们看看他都买了什么。 It's a bag. Beautiful bag. Yeah, very suitable for you. Yeah. You always use Jolly Cheek? Yeah, of course. I always order from the Jolly Cheek. My favorite website. How long you use it? From one year and a half. 对于2015年才主攻中东市场的直欲电商平台来说，纳吉万应该算是他的忠实用户了。随时随地在上面买点什么，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There's the categories: dresses, blouses, slippers, accessories. Yeah, you can go. 虽然登陆中东市场时间不长，但伴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直欲已经快速发展成为中东地区知名度最高的移动电商平台之一，尤其受当地年轻人的青睐。除了平台上的商品种类迎合当地消费者的需求之外，优质的服务和本土化的管理运营也是中国企业在短时间内获得成功的主要秘诀。可靠的物流对电商平台来说至关重要，中国企业选择与中东本土知名物流公司安迈士合作，保证物流渠道的稳定和畅通，也为对方带来了商机。 Yes, of course it is related. Actually, we had a major shift in e-commerce business. We started having new businesses and online retailers like 2016 and 2017. We started receiving a lot of e-commerce business. We have new dedicated teams only for e-commerce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individual clients for Jolly Cheek and whatever online retail business we have. 此外，与其他国际以及本土电商不同，中国电商平台采取了货到付款的购物支付形式，还保证一定时间内免费退货和货损偿付，这些都是最大程度地保护了消费者的利益，这也帮助平台在中东迅速获得认可。 So I'd like to know what are you doing? We're shopping. Shopping. So what are you searching? We're searching now for dresses. So what's your favorite? I choose the bags. Bags? For example, what kind of bag? Handbags, backpacks, I'm going to. And bags. Okay. 一带一路建设给中东带去的不仅是琳琅满目的商品，还有更为重要的就业岗位和发展经验。中国电商平台在约旦设立的呼叫中心，自2016年5月创立初的20多人，已经发展到现在的600多人，包括50名管理人员和500多名客服人员，全部都是当地员工。这个中心为广大中东消费者提供电话客服区及网上即时聊天客服。 我们的一个呼叫中心的话是7x24小时的，提供多语言多渠道的这样一个服务。 I think it's gonna teach me how to hand like to be patient, to work with teams, to handle the pressure, know how to have a plan of my own and how to reach my goals.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网络购物挖掘出了巨大的社会消费能力，同时呢，也是一种使人着迷甚至有些沉迷的生活方式。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最新统计数字显示，2017年的俄罗斯的电子商务市场是180亿美元这样一个体量， 人均每人每年在网上消费大约是300到500美元，而美国这个数字呢则是2000美元。由此可见，俄罗斯人的网购消费增长潜力还是非常大的。近年来，中国对俄罗斯的跨境电商发展迅猛，在俄罗斯的跨境电商交易订单中，中国商品占70%，中国的网店成为了很多俄罗斯消费者非常熟知的网店。眼下，相信您可能也感受到了，中俄商品呢在电子商务网站上的交易是非常的活跃。中国消费者非常喜欢购买俄罗斯的食品、生鲜、饮料啊、酒啊等等啊。那么，俄罗斯的朋友们愿意从中国的网站上购买些什么呢？哪些商品最受欢迎呢？好了，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双城之声，来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旗下你好俄罗斯节目的主播来告诉我们，俄罗斯人网购爱买些什么，哪些中国网店最入他们的法眼，一起打开今天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对于现代人来说，网上购物已不再新鲜，俄罗斯也不例外，线上销售市场容量在逐渐增长，每年的增长率高达 18%到20%。 据社调资料显示，约有 40% 的俄罗斯网民已经有5年的网上购物的经历，而且大多数人还在不断地采用这种购物方式，尤其是那些经验丰富的人。 俄罗斯网上贸易有这样的数据，女性更为经常的逛网店，占 53%， 男性相应的占 47%， 大约 40% 的客户是18到34岁的青年人， 43% 是中年人，仅有 17% 是退休人员。另外，网购者基本上是城市居民，农村退休人员则主要按照传统的方式采购商品，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网络缺失，乡村的居民，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更倾向于保守的习惯，买货前要亲自看看，而且最好能够触摸一下。手机网购量也在稳定的增长，年轻人中流行在网店下单。需要解释一下，世界上为何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网上销售方式？当然，节省时间和金钱是最为明显的优点，但是并不仅限于此。比如让很多俄罗斯人着迷的是有些网上商品在通常商店里是找不到的。你想跳伞吗？或者想骑骆驼？或者想驾驶军队的装甲车在泥泞的道路上行进？这些都不是问题，可以进入网站下单。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提供猎奇服务的网址，3w.happiness-shop.ru， 价格非常适中。比如4000米高空跳伞，那种有教练陪同的跳伞价格是10900卢布，骑骆驼的价格是1500卢布，换算成人民币相应的大约是1090元和150元。而且很难将此类订单纳入必需品和服务商品的序列，最佳的解释是具有异国情调。这就明白了为什么网上贸易在俄罗斯人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了。 我们就此采访了互联网贸易公司协会会长阿尔焦姆·索克罗夫，想了解俄罗斯人在网上经常购买哪一些商品。 他说，如果看俄罗斯市场，我国网上销售着 20% 的电子和家电产品，服装和鞋帽也差不多这样的比例，儿童商品和书籍约销售 18%， 而家庭和装修用品约占 13%。 根据统计，目前这些商品对买家的覆盖率较大，而非物质商品中机票和火车票购买量居领先位置。 那么俄罗斯人不喜欢在网上购买哪些商品呢？ 佛克罗夫说，很难找到哪些商品不可以通过网上订购，几乎所有的商品都可以。网上食品销售也正在成为一种趋势，从2016年开始，此类商品销售增速飞快，尽管暂时绝对数字还不高，但是其销售增速已经连续两年超过了所有其他商品。我认为这背后的信号是俄罗斯人总体上对网店的信任感增加了。 互联网贸易公司协会会长认为，网购者的理性消费水平也在提高，很少有俄罗斯人追求诱人的价位，明白网上低价位不会有高质量的商品，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追求品牌。经验证明，很多情况下是用品牌来炒作的。挑剔的网购者首先对质量和价格进行比较，研究评价好坏，然后再去下单。通常购买那些不知名的品牌但是又非常需要的商品。很多俄罗斯人根据社交网站点赞程度选择网店，仓库缺货、返货付款和复杂的网上导航都是让购物者却步的原因。 伴随网络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玩家进入俄罗斯市场，他们已经成功地分享着当地网店的大块蛋糕。互联网贸易公司协会会长索克罗夫举出了这样的数据，俄罗斯国外平台网购者中有 60% 多选择中国网店， 23% 倾向于欧洲的贸易平台， 12% 被美国人分走。据索克罗夫介绍，俄罗斯选择外国网店渐成趋势，在不平衡的竞争情况下，要改变这种趋势是不可能的。外国交易平台与俄罗斯网店的不同之处是，他们无需支付增值税，甚至不交关税，因此他们拥有更好的条件。 那么，俄罗斯通过电子商务出口情况又是如何呢？据索克罗夫介绍，俄罗斯网店有供货，但暂时量不大。天然材料制成的服装和鞋子大约占一半。国外的网购者选择俄产装饰物件和家庭用品的趋势也在持续增长，主要的出口方向是欧盟国家，占 68%， 对中东地区国家也有供货。互联网贸易公司协会会长对向中国供应俄产商品的发展前景持怀疑态度。 他说，按照 B2C 模式和中国是无法进行工作的。问题在于，中国对国外进口商品有关税限制，比如俄产钟表关税高达 60%， 化妆品是 30% 等等。中国本身是出口型经济，所以在保护自己的生产者，在 B2C 的模式下，价格低于1000欧元的外国商品运进俄罗斯都无需要纳税。我认为俄罗斯应该仔细研究中国网上贸易领域已经积累的经验。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2019年加拿大将举行大选，那么大选的结果呢，将直接评判着现任总理特鲁多4年的执政成绩。2018年呢，是加拿大各省的选举年。今年的10月初将是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省选的时间。魁北克省是加拿大的法语区，那么他们呢将举行竞选首领的法语电视辩论。本周一，竞选的四党领袖进行了法语电视辩论，而主题呢，不出人们意料，就是如何接纳难民的问题。好，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对此的介绍。 星期一晚上进行的四党领袖英语电视辩论是在移民问题上的争论最为火爆。 No, admit that. That's no. We're not doing it. Quebec government, why do you agree that they do these tests in Ottawa?But you say, This is so nonsensical. Don't you know, please? You're against those tests. Don't you know that when they pass those tests to become citizen, If they fail the test, they stay in Quebec. Yes. 这次英语电视辩论不但是过去多次魁北克省选中的第一次。魁北克省的官方语言是法语，大多数人的母语是法语，而且是在离省选投票日只有两个星期的时候进行的。这次英语电视辩论像上次法语电视辩论一样，分成教育、医疗、经济、移民、环境保护等主题板块进行，此外又加上了英语少数族裔权益的专题。由于移民和难民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民众的关注，魁北克省四个政党的领袖也把这次省选竞选中的重点放到了移民和难民事务上，所以在辩论其他题目时出现了跑题跑到移民问题上来的情况。有实力竞争执政党地位的魁北克省未来联盟党 CAQ 明确提出了削减每年接收移民数量的竞选纲领，这一政策受到其他三个政党领袖的猛烈抨击。 I'm a refugee from Nigeria, and since I got here, finding a job has been very difficult. I want to ask you, what policy initiative will you be adopting in addressing the provision of English service and job opportunities, especially as it affects immigrants from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who are making a home here in Quebec? 正式的移民问题辩论由一位来自非洲国家尼日利亚难民男子阿金诺拉·阿金巴拉提出。他抱怨在魁北克省找份稳定的工作不容易，问政府有什么对策帮助新移民和难民在魁北克省找到工作。魁北克省执政党自由党的领袖菲利普·圭亚首先回答这个问题。 And of course, the answer lays with integration and teaching French. What we are proposing, and we have put significant funding behind these words, is to increase the way we improve the way we select immigrants.And bring them in the workforce as early as possible and teach them French at the workforce. That's what we need to do. It will be, I think, much more efficient than the way we're doing it right now, because the right way and the best way to integrate someone in the society is to put them in the labor force with colleagues, other people working with them every day, and then you will get the language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school boards. 他说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提供免费的法语培训和促进新移民融入魁北克生活的政策和措施，比如把新移民学法语的重点从学校课堂改到工作场所，让新移民边工作边学习法语。他还指责魁北克未来联盟党领袖弗朗索瓦·勒戈提出的新移民来到魁北克省若三年后仍然不能通过法语语言能力考试，就会取消其在魁北克省移民资格的政策，吓坏了不少新移民。 We will take care of you and your family for the first weeks or months. We'll teach you French, how it works here, and when you're ready, you will get to the workforce with the skills you need to thrive. That's the issue.We have to be better at giving you the tools for success, and one of the tools of success in Quebec is French. 魁北克党领袖让弗朗索瓦·利泽对尼日利亚难民阿金巴拉问题的回答是：魁北克党若当政，则不但会在新移民抵达魁北克省后的头几个月的时间里为其提供生活费用，而且会提供免费法语培训和就业市场培训，让其很快具有在魁北克工作的技能。 Mr. Charest increased from 40,000 to 50,000 the number of immigrants including refugees, but they didn't increase budgets for learning Frenchand for helping these people finding a job. So right now, that's why we have 26% of immigrants leaving Quebec because they haven't learned French, because they didn't recognize their diploma, their experience they had in their country. What we think at the CAQ is that it's better to take less, come back to 40,000, 魁北克未来联盟党领袖 François Legault 则指出，现在 26% 来到魁北克省的新移民在待了一段时间后选择离开魁北克到其他省份落户，最主要的原因是自由党政府多年前决定把每年接收的移民数量从4万人增加到至少5万人，但却没有相应增加培训新移民和帮助新移民就业的费用，所以他的政党若当政 会把每年接收的移民数量削减到4万人，以确保政府能够为每一个新移民提供法语培训和就业培训服务。 We will apply strict quotas to hire 25% of people from visible minorities in the public service until we reach a representation rate of 13% at the end of our first term, because for now, it's not the reality. 魁北克党团发言人马努马西则表示，如果该党成为执政党，则在第一个任期结束前就会实现让政府雇员中有 13% 的员工是少数族裔的目标。 刚才给您带来的是在加拿大魁北克的省选中移民和难民问题最受关注的这样一个话题。好，感谢您关注本期的环球三十分，下次节目见。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国博西最南，会选首席百峰，它以566万的成绩一国精彩。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But those were the reasons, and that was New York. We were running for the money and the flesh, and that was called love for the workers in song. Probably still is for those of them left. Oh, but you got away, didn't you, baby? You just turned your back on the crowd. You got away, I never once heard you say, I need you, I don't need you. Yeah, I need you, I don't need you. And all of that driving around. I remember you well in the Chelsea Hotel. You were famous, your heart was a legend. You told me again you preferred handsome men, but for me you would make an exception. And clenching your fist for the ones like us who are oppressed by the figures of beauty, you fixed yourself. You said, well, never mind, we are ugly, but we have the music. Oh, but you got away, didn't you, baby? You just turned your back on the crowd. And you got away, I never once heard you say, I need you, I don't need you. I need you, I don't need you. And all of that driving around. Well, I don't mean to suggest that I love you the best. I can't keep track of each fallen robin. I remember you well in the Chelsea Hotel. That's all, I don't even think of you that often. I'm not usually the type of guy to call twice and leave a message every time. It's me again. That's quite alright. And most days I just dust them off like that. Girls text me, you're the only one I text back, 'cause you know where the party's at. And I'm like, yeah, everything you heard is true. Everybody knows I'm all up on you. Oh, yeah, tell them all the girls I'm through. Everybody knows I'm all up on you. So dig this thing that we got going on, riding around downtown when you take the top off. Yeah, it turns me on. And I'm like, whoa, whoa, girl, how'd you get me hooked like this? One look, one touch, one kiss, one chick. You now, I want you later. I'm hung up, so let's get down tonight. Floating around, A couple of gypsies shaking it up. We're getting tipsy. You show me yours, 'cause I'ma show you mine. And I'm like, yeah, everything you heard is true. Everybody knows I'm hung up on you. Yeah. Sounded too desperate. I need love and affection. understand. She makes me happy, I'm a reborn man. She showed me love, it is a wonderful thing. She makes me happy, wanna sing, sing, sing. She makes me happy.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挪威哈拉尔五世国王及宋亚王后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挪威国王夫妇第四次访华。挪威不仅是冰雪的旅游胜地，也是一些冬季项目的起源地。作为冬季运动强国，挪威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取得创纪录的优异成绩。中挪两国在冬季运动领域也将合作紧密，共迎2022年北京冬奥会。北京电台的双语小记者江宇、加贝、刘木子、李帅、陆玉明、仲运奇在挪威冰雪旅游及冬季运动交流会上采访了挪威创新署官员 Kanja Vandenberg。 那么接下来听他们带来的报道。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The students report from Beijing, and I want to ask you a question. Yes. I know that Norway is the birthplace of the modern skiing. Yes. And you have made a great achievement of the teenagers' winter sports. Is there something China can learn from? Skiing and winter sport, it'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our culture and our society.And we start to do winter sports and to ski at a very early age. Some children are starting at 2 or 3 years old to ski. And also we emphasize on having fun with snow and just playing outside, just enjoying the winter. I think that's important. And it'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lture. So that winter sports is a part of your life. Yes. Hi, my name is Li Shuai. I'm a student reporter.Can I ask you a question? Of course, nice to meet you. I know. Norway is a beautiful country, so which city is most popular for tourists in Norway? For tourists in Norway, the most popular is our capital, Oslo. But it's also very popular to go to Bergen and to the fjords. But we have many other smaller cities where you can go skiing with mountains.That is, I would recommend to go to those places too. And we have the Northern Lights and we have beautiful nature. Skiing is so good, right? Yes. Thank you. Thank you. How did Norway do so well at sports on snow in 2018 Pyeongchang Winter Olympic Games? Yes, it's true. We were the best nation during the Pyeongchang Olympics.And we are only 5 million people. I think it's also that very many Norwegian children are part of sports clubs. 93% of Norwegian children are or have been a part of a sports club. So people are very sporty. Thank you.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Skiing is my favorite sport. I would like to know what's the best season or month for skiing in Norway and what place would you like to recommend for skiing? Well, the best season for skiing in Norway, it's from December until begin of April. If you were to go to skiing, I would recommend one of our destinations. I am from Lillehammer myself, the Olympic city in 1994. And we have really, really nice ski resorts where also it's good for beginners. And it's also being arranged the World Cup. So you also have the very extreme slopes, but you also have really nice slopes for beginners.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Good afternoon. Lillehammer as the host city has been successful, hosted the second Olympic Games in 2016. So what the big challenges have been facing during the preparation of the game? Well, I think it was to make the Youth Olympics famous for the people, the Norwegian people, because, well, the real Olympics, it's very famous. But in Norway, it wasn't so famous, the Youth Olympics, But we managed to create a lot of activities, a lot of fun, a lot of concerts, so that people will come to Lillehammer and to see all the children and to make it, to share for the children and or for the young, so that it was a really, really good Olympics also for youth. 在今年的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中，中国的大学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特别是清华大学进步非常的显著。那么了解详细内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根据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2019世界大学排名，清华大学已经成为亚洲排名最高的大学， China's 清华 University。 看一下清华大学它的拼写啊，不是说根据我们的汉语拼音这个清，而是呢 TS 然后呢 ING 华 HUA has become the highest ranking university， 排名最高的一个大学 in Asia。 我们看一下排名这个字 ranking R-A-N-K-I-N-G 前面加一个 highest ranking 表示最高排名。 According to the Fresh 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 2019， 后面出现了一个 Times Higher Education 叫泰晤士报，或者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缩写呢 THE。今年啊，清华大学的排名上升了八位，已经排在了第22位，超过了新加坡的国立大学。清华 University rising 8 places， 上升了八名，前面用这个动词 rise， 同时呢是一个分词 rising 8 places to 22nd， 22名， has overtaken 超过了新加坡的国立大学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NUS。 今年呢，新加坡它的排名是 ranking 23rd to become the best university in Asia。 第二段呢有一个动词叫 overtake， overtake O-V-E-R-T-A-K-E， 它表示超过超出了一个概念，比如说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旁边的这个车非常的快， overtake the car， 把这个车呢给它超了过去，那么用这个动词 overtake。当然也可以指呢一个排名哈，一个人的位置呢，他呢超过了某一个人，也可以用这个动词 overtake 来表示。那么这一上升呢，意味着清华大学超过了他的对手北京大学。今年啊，北京大学的排名啊31位，也是第一次在全球排名中超过了北京大学。 The rise means that 清华 now also outrank its peer Peking University。 outranks 在排名上呢超过了某一个人，我们刚才讲过排名呢这个动词是 rank R-A-N-K， 那么加上 ING 呢表示排名是一个名词，但是呢在第三段里面这个 rank 是一个动词，表示给一个人或一个机构进行排名，但是呢前面加上了一个前缀叫做 out， 表示在排名上超过了某一个人。这是英语呢经常用的一个结构，比如说我们用一个词叫 perform， 这个词表现表演，那么前面如果叫 outperform， 表示呢一个人他的表现呢比另外一个人要好。还有呢我们学过的一个词叫 weigh， 重量，那么如果说前面加一个 out， outweigh 表示一个东西比另外一个东西呢分量要重。Outrank its peer Peking University， 这里面英文用了一个非常好的词叫 peer， 它的伙伴啊，清华大学。但是呢我们知道在排名的过程当中，他们是一个 competition， 是一个竞争的对手的关系。 Ranking 31st this year for the first time in global table， 在全球的一个大榜当中哈，一个表格当中第一次呢超过了北京大学。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的编委表示啊，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清华大学提高了其论文引用的这个影响力，同时啊增加了收入，提高了国际视野，拥有了更多的国际员工和学生。 Editors of THE said over the past years Tsinghua has improved its citation impact。哎，这个词啊有一点难度啊，同学们记一下就可以了。citation 表示说论文的一个引用啊 ,citation, 它后面这个词要会 ,impact, 它的影响力。那么一个大学哈，好坏与否，里面的教授哈所写论文哈，被别的大学引用的这个数量的多少，是这个大学是否具有学术影响力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Increase its income，他的钱哈收入呢也增加了。And grown its international outlook。哎，对一个学校来讲呢，你的国际视野非常的重要。清华大学呢在国际视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International outlook with greater share of international staff and student。国际员工和学生的数量呢也大幅度的增加。那么牛津大学高等教育教授啊西蒙表示啊，他对清华大学的进步啊并不感到意外哈，他觉得很正常。 Simon, professor of higher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said that he was not surprised by 清华's advance. Advance 没有用的 improvement 也没有用 development， 表示呢一个人的进步我们可以用 advance， A-D-V-A-N-C。 那么看到这个词的时候呢，同学们会说哎，Advance 它呢一般是一个动词，表示一个人前进，一个社会的进步。但是啊，同学们记下来， advance 同时也可以作为名词来用，表示呢进步哈，一个人的提升。他说到呢，在数学和计算领域啊，清华大学是世界上排名一流的大学，在这一领域啊，中国已经远远领先于美国和欧洲。同时啊，他又说到清华大学在物理科学和工程领域发展非常的快，处于世界顶尖水平。 It's easily the number one university in the world for research， 非常容易哈成为一个世界领先的一流的大学。下面的两个方面，一个呢是 mathematics， 我们都学过哈，数学我们可以简称为 math， 另外呢 computing， 我们学过 computer 计算机，而 computing 呢是计算领域。清华大学呢是一个 number one university，世界排名第一的哈，或者排名一流的大学。 A combined field in which China has now moved well ahead of the US and Europe， 中国已经远远领先于美国和欧洲。看一下这个词 move well ahead， move 移动后面呢加上一个 ahead of， 我们学过 ahead， A-H-E-A-D 表示在什么什么前面。Move ahead of somebody 表示说你的行动哈，你的速度呢已经超过了别人。Move ahead of somebody 这里面呢是指清华大学在刚才我们讲到的一个数学和计算机领域呢已经远远的领先于美国和欧洲。It's near the top of the world and rising fast in physic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后面又出现了两个学科，一个呢叫物理科学，还有一个呢是工程领域。物理科学我们知道 physical science， 然后呢是这个工程叫 engineering， engineer 我们知道工程师哈，而这个 engineering 哈工程领域。清华大学并不是唯一一个在今年的排行榜中上升的中国大学，浙江大学的排名上升了76位，达到了101名。他这么如此迅速的进步啊，要归功于五个方面的提升，比如说教学、研究收入、研究量、行业收入和国际学生的人数。清华 University 或清华 is not only Chinese riser in the table， 它不是唯一一个哈在榜上上升的一个中国大学，用一个 Chinese riser in the table。 浙江 University has climbed an impressive 76 places，它的攀升的这个速度是非常的迅猛的，一下呢上升了76名。前面用了一个形容词啊，表示这种惊讶的这个程度 impressive， 让大家看到非常非常的吃惊啊。 impressive 76 places to 101st this year， 达到了101名。 thanks to 由于基于什么什么一个原因， thanks to improvement in teaching， 我们看一下教学 teaching，然后呢研究收入 research income， 以及呢研究的数量 research volume， research volume， 那么这个数量呢用了一个词叫 volume， V-O-L-U-M-E。 另外呢一个叫行业的收入 industry income and th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以及呢国际学生的数量。那么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说啊，中国大学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论文引用的影响力大幅度的提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THE said Chinese universities rise， 那么这里面用的这个 rise 表示升起，大幅度的一个提升， is largely driven by improvement， 由什么什么东西引起的推动的啊，用一个词叫 drive， 但是呢它是一个被动语态的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因此呢用的是 be driven， 同时呢表示一个程度的话呢用一个 largely driven by improvement。 同学们想一想刚才我们讲过的一个论文的引用的影响力，影响力呢我们知道叫 impact， I-M-P-A-C-T， 那么引用呢叫 citation， citation impact。 通过今天的讲解我们知道呢已经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两所学校呢进入到世界的前50名，那么浙江大学它的排名呢是101名啊，已经非常不错了。我们如果想学一个非常好的大学呢并不一定需要呢到国外哈去呢比如说留学，那么国内有非常好的大学供大家选择。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China's Tsinghua University has become the highest ranking university in Asia, according to the Fresh 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 2019. Tsinghua University, rising 8 places to 22nd, has overtaken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ranking 23rd, to become the best university in Asia. The rise means that Tsinghua now also outranks the peer Peking University,ranking 31st this year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global table. Editors of the THE said over the past years, Tsinghua has improved its citation impact, increased its incomes, and grown its international outlook with a greater share of international staff and students. Simon, professor of higher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said he was not surprised by Tsinghua's advance. It's easily the number one university in the world for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and computing, a combined field in which China has now moved well ahead of the U.S. and Europe. It's near the top of the world and rising fast in physic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he said. Tsinghua is not only Chinese riser in the table. Zhejiang University has climbed impressive 76 places to 101st this year.Thanks to improvement in teaching, as well as research income, research volume, industry income, and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E said the Chinese university's rise is largely driven by improvements in citation impact.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穿毛衣的小镇》第二部分。 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a little girl and yarn.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关于一个小女孩和毛线的故事。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Extra Yarn.那今天啊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穿毛衣的小镇。So she needs